户籍记第十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要制造两个喇叭，用银打成，用为召集会众，为迁移营牧。几时吹两个喇叭，全会众都应集合在会幕门口，来到你跟前。若只吹一个喇叭，以色列的千夫长做首领的应集合到你跟前。若吹紧急号，扎在东方的营就启程。第二次吹紧急号时，扎在南方的营就启程。吹紧急号是为叫他们启程，但为召集会众只吹号，不应紧急吹。亚郎的子孙做司祭的应吹号，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是条永久的规定。几时你们在本国要出去作战，攻打来侵的仇敌，应吹紧急号，使上主你们的天主记得你们，救你们脱离仇敌。此外，在你们的庆日、节日、月朔之日，献全燔祭及和平祭时，还应吹号，使你们的天主记得你们，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，云彩由会幕升起，以色列子民就从西乃旷野循序启程出发。以后云彩在帕兰旷野停住了。他们初次依照上主借梅瑟所出的命令启程。首先依队启程的是犹大子孙的营旗，率领军队的是阿米纳达布的儿子纳赫雄，率领伊撒加尔子孙支派军队的是族阿尔的儿子乃塔乃尔，率领泽布隆子孙支派军队的是厄龙的儿子厄里亚布。拆下帐幕后，格尔雄的子孙和莫纳黎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启程出发。以后一队出发的是勒乌本的营旗，率领军队的是舍德乌尔的儿子厄里祖尔，率领西莫昂子孙支派军队的是族黎沙代的儿子舍路米尔，率领加德子孙支派军队的是勒乌尔的儿子厄里亚撒夫。此后科哈特人抬着圣所之物启程，当他们达到时，人应已竖起帐幕。以后一队出发的是厄弗拉因子孙的营旗，率领军队的是阿米胡德的儿子厄里沙玛，率领莫纳协子孙支派军队的是培达祖尔的儿子加莫里尔，率领本雅明子孙支派军队的是基德敖尼的儿子阿比丹。以后一队出发的是做全营后卫的丹子孙的营旗，率领军队的是阿米沙代的儿子阿西厄泽尔，率领阿歇尔子孙支派军队的是敖格兰的儿子帕格厄尔，率领纳斐塔里子孙支派军队的是厄南的儿子阿希腊。这是以色列子民 出发时依队启程的次序。梅瑟对自己的岳父米德扬人勒乌尔的儿子何巴布说，我们正要启程往上主曾说我要给你们的那地方去，你同我们一起去吧，我们必要好待你，因为上主对以色列许下了幸福。何巴布回答他说，我不去，我要回到故乡我的老家去。梅瑟说，请你不要离开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旷野安营的地方，你要给我们当向导，你若同我们一起去，我们必使你分享上主要赐予我们的幸福。他们就由上主的山启程出发，行了三天的路程。三天的路程中，上主的约柜走在他们的前面，为他们寻求休息的地方。白天他们移营前行时，上主的云彩常在他们头上。当约柜起行时，梅瑟就说，上主，请你起来，使你的仇敌溃散，使怀恨你的由你面前逃走。在约柜停留时，他就说，上主，请归来，住在以色列千家万户中。